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子七十二变， 白天晚上 院子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人叫我 该 有 他，街坊 的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脸。 哎呦，街坊们，中秋快乐啊，中秋快乐啊。要说过节有什么值得庆祝的话，那一定是团圆了。那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庆幸的话，就是我的月饼还都在呢。 啊，是尝尝这小月牙。 哎， 老花，我给你咬了一银粒儿。 小花，你尝尝这铜钱儿。 小花，你尝尝这针儿。 针儿，别吃了，小猪，你都咬到手了。 是吗？ 哦。啊，真疼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街里街坊们。在这美好的中秋月圆之日，小李、 英宁、 王磊 祝大家 中秋快乐。 小李、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街坊们，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哎，过年好，过年好！ 三秋恰半，八月十五啊！ 哦，你忙的都快忘了。 八月十五，对，吃月饼。 对，得提醒你啊，赏月。 吃！ 哎，大磊吃什么馅了？你爱吃什么馅？ 像我爱吃韭菜鸡蛋。啊，不，你说那饺子啊？这个 馅饼，我问你。 月饼。 哦，月饼。 什么馅饼啊？ 月饼。 大磊，你爱吃什么盒子？ 盒子 那就韭菜的呗。 我想说这个是月饼，月饼。哎，现在你还这么一说，我蒙住了。 我给你提示一下， 蛋黄。 提示一下，先别说。 我说了怎么咽回去？ 这个苏东坡写过：“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莫品其滋味，相思泪沾襟。” 可以说蛋黄的了吗？我可以说了吗？现在？ 哎。小花，你知道我爱吃什么月饼吗？ 你爱吃酥油和糖。 酥油不是茶？ 你愣给我编不行、啊？ 不是饼里有酥油和糖做馅儿。 我跟你说，我最爱吃是麻油的素月饼。 哦，麻油的素月饼、 哎。咱们得说一句了， 素到什么程度啊？ 这个将等八月十五的时候， 哎， 咱要是谁去张家口，一定买点麻油的素月饼。 什么素月饼？ 太好吃了！ 怎么讲的呀？你告诉我， 你这说就。太好吃这个， 我跟你说啊， 不能形容。 咱们北京是不是吃自来红自来白？ 对， 你觉得自来红自来白怎么样？ 好吃、啊， 我是不太一般。 你觉得一般？你可能爱吃广式的啊。 对， 这张家口的麻油的素月饼 啊， 它的状态是像自来红自来白的， 哦，也是这个， 但是极酥， 里边啥是青丝红丝？ 有，极其的酥， 哎呦， 关键麻油香， 哎呦，就是说一咬这一沾牙，啪。月饼碎 都不是，因为你一咬，啪，你牙就麻了。 哦，我跟过电一样，电月饼。 哎，不是，这麻油这素月饼简直是太好了， 不过 再配着点柴狗骨的熏肉， 嘿， 麻油不是 四川那种麻油， 不是麻油， 不是麻椒， 哎，不是麻椒、炸的油， 哎，它是 蓖麻油。你看这麻油炒菜也好吃， 对，胡麻油 ， 胡麻油还是那个那边特产。 糊了还炒得香啊？ 哎，不是，你说的这是，不是那个糊，它是胡麻油，这是胡麻油， 它是胡麻， 对， 榨的油， 这还是世界上几大健康油之一， 健康油之一， 就是 橄榄油， 是这个 橄榄油， 棕榈油， 哎，你它比橄榄油还要好， 哎，但是你胡麻油你在家炒蛋你处理不好，容易出哈喇味。张家口有一道名菜叫炒傀儡， 哎，傀儡， 炒傀儡， 嗯， 吃过吗？ 好像是面的那种东西，是不是？ 挺碎的。 这个傀儡啊，是土豆跟面和在一起， 哎， 先蒸后炒。 对， 嘿呦， 都 没有这个油是不是在里面？ 用这胡麻油，你琢磨这多好吃吧？ 香啊！你喜欢吃炸薯条吗？ 炸薯条好吃。 哎，它土豆它先蒸后炒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哦， 好吃极了！ 真是让我想起了《孟良录》里边中秋节的那些话呀。 哎 小花， 这都不爱。 你把手机放下，能说出来，我就佩服你喜欢， 我就跪下， 真的，我确实觉得你喜欢。 这都背来不容易啊，都背来不容易。 一句就俩就一句， 你把来。 王孙公子。 你就喜欢王孙公子， 他喜欢王三公子，他是南京城的人、 啊、王三公子 就是《孟良录》里面说中秋节里面啊，读就说此季金风渐爽，就天气特别好，玉露生凉、嗯、也凉快了，丹桂飘香，有什么了？ 丹桂， 丹桂啊， 银蝉光满，说什么呢？ 银蝉， 你们这要省事儿啊，把头俩字一截就是你们说的意思。 你认为说什么呢？ 桂花飘香嘛，然后那蛤蟆咕噜也大了，银蝉那怎么算？蛤蟆也挺爱蹦的呢， 就是满地跑蛤蟆了。 王孙公子 也出来了， 父亲去世， 王孙公子是跟蛤蟆一块出来的。 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就是危楼，不是指的这楼快倒了， 不是危 房，王孙公子对，咔一脚给踩下去了。 小花，小花， 这是危是高大的意思啊，就是很高的楼，然后呢，嗯、靠着亭子玩月，不是说他 他玩月呀、啊，他那么大能耐呀、啊。 不是猴子玩月捞月，是赏月。这个时候呢，还要琴瑟铿锵，浊酒高歌，以补静息之欢。 就是上面还有一中秋晚会， 也可以这么理解。安排家宴，团围子女，以酬佳节。 这句话 好不好吧？ 好， 就过节了， 尤其是 团坐。 小花啊， 嗯， 你撂下了。 怎么了？ 我给你出个上联得了。 上联是 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角。 嘿。 下联是大磊，来你，我点你了。 你怎么能这样？哎，小花，你对不上来就往我这儿扑。 下联是， 想必你一定知道。 魑魅魍魉， 四小鬼儿， 各 样心肠。 哎 哎，这是中秋节里的吗？ 这就是损你的。 别，都是自己的。 他这是他自己的。 中秋节赏月的盛况，咱们别聊这个魑魅魍魉啊，听着怪瘆的。 你还是说说中秋节怎么来的，知道？你给我们两个无知人普及普及知识。 这个中秋赏月的盛况啊， 哎， 就看这个上面怎么号召，摆多的场面，你想怎么盛怎么况。 哎， 那你知道赏月的活动始于什么时候吗？ 始于 有月的那年。 哪年有月亮啊？ 哎，有一个朝代是很风雅的。 那就是魏晋， 哎，就是风雅的魏晋时期。 你看看， 最初是文人兴起，唐宋的时候非常兴盛。 老百姓也看了， 那可不是非常兴盛，扩展到民间了。那时候就写说，嘚， 烫着了，是怎么着？ 你们要细听吗？ 当然了。 啊、哦，我以为要过呢。中秋节前，诸店接卖新酒，重新结落门前彩楼花头，化干最先锦佩，世人争饮。争饮，你们说喝的是什么呢？ 蒸饮喝的是饮料， 肯定是酒了，对吧？ 对， 那会儿也就是米酒， 那饮料就是酒，酒就是饮料 啊，就是米酒嘛。其实，然后石榴、梨、枣啊、栗子、葡萄，街心上市， 是在街心那儿上市， 不都是新上市的 哦？ 你看，跟唐代人不一样，宋代文人赏月有了更多的感伤，还有赏灯的习俗 哦， 放水灯，主要是放水灯， 那儿开始看灯了， 嗯。水灯好看呀， 怎么好看、 啊、这个8月15啊，是中国三大灯节的其中之一、 嗯、哦，这三大灯节、嗯、 三大灯节， 头一大灯节是 正月15， 正月十五 哎，元宵节， 第二大 7月15， 7月15 放河灯， 然后就是8月15， 8月15也可以放河灯，浮满水面，灿若繁星，那种灯就是魏璎珞延禧攻略、啊、看过吗？ 没看过 哦，没有。 对，皇上还放那天灯 哦，天灯 鼓着气儿就呜呜呜往上跑，皇上高兴， 哎、 我来玩，我来玩。 这皇上是个傻小子，是怎么着啊？ 小皇上， 没有没有，那皇上比璎珞还大好多岁呢。 哦， 是个成熟的老男人。那皇上哪儿好了？皇上老有好吃的。 在你的眼里，皇上就是有好吃的。 皇上有吃的，明白了。 皇上要什么有什么。 不是，毕竟过节了嘛。皇上到时候赏点什么吃的不香？ 皇上有什么呀？ 好，皇上，皇上有被窝。 我要是跟皇上一样呢，我也有被窝。 对对对， 咱们有点出息行不行啊？ 所以这一天就得合家团圆啊，吃点好的东西。 对 啊、 月饼，现在抹茶月饼吃过吗？流心奶黄的吃过吗？ 什么什么什么奶黄呢？ 流心的那种奶黄月饼 没吃过， 这都是新开发的。 我跟你说，我在我印象当中，我吃月饼 必须 只有俩馅儿，一个是五仁，一个是枣泥儿、 哎。五仁，哎呀，你五仁， 你要死是怎么着？你 小胖好像如鲠在喉，这会儿已经被五仁噎嗓子眼里。 已经这个月饼界批判五仁多少回了？你到底有没有？ 前面几次你没在啊？ 是。 早知道把你跟五人绑一块儿， 我就跟五人似的。 有一大批人吃不惯五人，包括我在内啊。 嗯。 即便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但是我对五人月饼还是敬而远之。 嗤之以鼻。 敬而远之。 看我。 但人家做的好的事，有人爱吃啊，咱不拦着。 他那东西做不好。 那你爱爱吃？ 我不爱吃。 你刚才不举的是五仁月饼吗？ 在我印象当中，我就记着有五仁月饼和枣泥月饼。 哦，你是这个意思。你说后来都是开发出来，豆沙最早也有吧？ 豆沙月饼、 嗯、 有， 莲蓉， 反正都够腻的。 一年吃一回行了。 所以还是北京的自来红自来白比较好。 哎，对， 青红丝。 恕我直言啊，这青丝月饼，我是青丝红丝就不爱吃。相比较呢，我倒喜欢吃广式的月饼。 假南方呗，就是。 我应该算 云腿月饼还行， 云腿月饼哈、啊，云南的吧算。 昆明的。 我相对传统一点，就是说莲蓉啊、豆沙呀、啊、枣泥啊这种。 你不爱吃？ 喜欢。 啊，喜欢。 对，但开发的太新的那种是什么毛豆的毛豆月饼？ 毛豆月。 韭菜的巧克力。 哎呦，等会儿您等会儿，毛豆这不新鲜了， 真的。 毛豆不新鲜了，毛豆不。韭菜月饼。 恋爱料理啊。 韭菜鸡蛋的月饼。 啊、没有鸡蛋就韭菜馅的月饼。 小龙虾的月饼有。 巧克力的香辣牛肉月饼。 哎呦。巧克力跟香辣牛肉搁一块。 红酒蔓越莓月饼。 哎呦。 我觉得这是增添笑料呢吧。 醋溜大肠月饼。 你别再开发了。啊，吃什么主要是吃个团圆。吃个轻松，吃个愉快，吃个美满。咱们还是要给街坊们多。 拜拜中秋。 没叫拜个中秋的呀。 那应该叫什么？ 就问个好呗 啊，好好好中秋， 好好中秋，好好中秋， 中秋快乐啊， 快乐中秋， 阖家团圆， 团圆中秋， 对， 那咱们一块儿给大伙儿拜中秋去吧， 走吧， 我怎么觉得咱跟兔子似的， 月圆圆团圆。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品品都在其中， 快乐茶园 就要这个。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 这是多长时间不见面了，然后不会说话。呵呵傻乐。 没有，看这节目特别有意思。 王大磊，你不就是前些日子啊上了个电视， 嗯， 跟那唱歌的大根星。 大根星 啊，嚎了一段相声。 歌星说相声。 但是别说，就是你占便宜啊。 那俩都是男的，我真没占什么便宜。 人家名气比你大吧。 啊，那倒是啊。 你比如说你跟联合国的这个 教科文组织的。 我刚以为是秘书长，你看我教科文组织。 对，你们一块出现，你的身份就变得不一样了。 对、啊、 大家琢磨，哎呦，王大磊还能跟那个教科文在一块儿。 真是的。 教科文是个人是怎么着？ 是组织。 而且你个儿大。 16:9的屏幕你占了6%。 过去有这么句话叫骡子大了马大了值钱，人大了不值钱。 其实这王大磊打小的时候就这样，谁家父母看着都说哟，谁孩子呀， 长得跟肥肥似的， 真胖。哎 哎呦，老赵啊，恭喜你呀、啊、有一大胖儿子。 等会儿等会儿，我王大磊恭喜老赵干什么事？ 你妈不姓赵啊？ 哦，打我妈这说 行不行啊？ 吓我一跳啊！明白了， 行不行啊？ 行。 大家最喜欢捏你一下啊，能拧脸上一下啊？ 哎呀， 我就是个玩意儿，对吧？ 也平时动作也是憨态可掬，胖手滑了点，哎呀呀呀，小腿蹬着， 哎，又去幼儿园喽喂！你小时候是太胖了， 后来你上小学了。依然也是一个可爱的小胖子，老师同学都特别喜欢你。一年级吧，入少先队。 对， 全班就王大磊一人没入上。 这老师是喜欢我是不喜欢我？ 主要是当时没买着你那么大号红领巾，你知道吧？ 你 得了吧，红领巾的拿红布直接胀就行了，一丈长都有，何况我这样的呢？ 小学是小胖子，中学是中胖子，然后到大学你是大胖子。 当大胖子有点小麻烦了。一直到大学之前都是占足了胖子的好处，大学 反正街坊们反应就不爱捏你脸了。 多近，我也不让捏了。 叫人一看这脸胡子拉碴的还扎手，哎呦，跟刺儿头似的。算了算了， 我这理解不像小时候那么喜欢你了。 嗯，你反正你回小区 就从捏脸这一点上看呗。 但是大磊一直有个心愿，能住一个靠窗的上铺。 上铺就不还不行，还得是靠窗的上铺。 靠门那儿风大，同学又来爱不关门，你容易暴露。 对，尤其你 住咱宿舍，有什么怕暴露的？ 不是，你想你啊，你又挺胖的，怀你的毛巾被在你身上一盖，就跟你擦脚布似的，也挡不住哪儿，你容易暴露。你这人睡觉呢，又爱头朝窗户， 行， 脚朝外的，是不是？ 行了， 家一推门一看，什么都没有， 住一怪物是吧？ 所以你是一直向往着说住一上铺，爱干嘛干嘛，底下不知道。 你能干嘛呀？不就是吃吗？ 我就为住上铺这点好处啊。 在家里真有人管呢。 对，在这儿住校，学校要求你跑什么跑，上铺当然好了。 对，窗帘开关在你这儿，说开就开，说关就关，别人控制不了。 站得高看得远。 对， 隔壁那楼 我躺床上行吗？我还站得高看得远。 哎，一直想住这上铺，结果到学校 一个回合就让人给打下出来了。 不是，这上铺还得占领 是吧？对， 小柱，你误会了，那是你们那宿舍是怎么着？人家王大磊这宿舍啊，就是已经都分配好了。 哎， 然后呢，告诉王大磊，你不许上铺， 连铺都不让上了， 很严正的声明。 凭什么？ 王大磊当然也急了，凭什么呀？你凭什么，老师？老师说，你呢，这个 BMI 啊不行。 等会儿，这是什么指数？智商？ 不都是 IBM 吗？什么 BMI 呢？ 你这个报的 mass in 什么玩意儿？我报的什么？ 你这报的 mass in Texas 啊，是个标准呢，超过了一般的同学。所以呢，咱们学校呢定了一个规矩 ，BMI 的指数一旦超过了一个数字的话，那么你只能睡。 教授，就说你的 body 啊，非常的肥沃，所以呢 ，body body 是什么玩意儿？ 大家就不服气。可以住上铺、啊、 对，他那包地比我这包地怎么了？ 老师说他这个呀不到1.85米。 我身高也不到1.85米。 老师说你是190几斤是吧？是吧？ 公斤。 我们测了，你这个是200多斤，200多斤你也只能下铺。 什么叫只能下铺？我想上铺不行。 你说你分上铺，你每次爬上床，全宿舍同学都担心那个梯子塌了，是不是？ 梯子塌了， 就怕在宿舍出现塌梯大祸。 那塌天大祸。 你问问你们这几个宿舍同学，苏哲晚你说说。 苏哲晚、 我不愿意让他上去。那苏护晚你呢？我也不愿意让他上去。 等会儿，这俩人干嘛呢？ 夏商周你怎么看？ 夏商周远古时期的是吧？ 人家姓夏叫商周，人姓苏就叫护晚、 啊、 有秦两汉没有？ 秦两汉。 牛仔裤呢？你同意吗？ 牛仔裤同意，他的板是不干。 我这一宿舍都住的什么人呢？ 甭管什么人，最后大家都说别让他上去，别让他上去，这玩意儿这砸谁都不好。再说了，他一上去我们就笑，这一天到晚能不能严肃学习了？ 对呀，又不是看马戏。 所以牛仔裤呢，给你拍下了爬梯子的照片。 这牛仔裤太讨厌了， 特别是你爬梯子的时候那个牛仔裤的样子。 就你看那牛仔裤那质地吧，就跟这瞪着眼咧着嘴，那牙就快呲着，目眦欲裂。 特别是那俩兜 儿，哎呦，那俩兜儿撑的，哎呀， 牙眦必爆。 对，都快努出来了。 这么恨他们的， 就仿佛马上就要爆炸，崩你一脸布丝儿一样。 其实跟大磊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对于他这种身形呢，我们充满理解。 胖没关系，但是得胖得健康，千万别说。床都上不去了，裤子也穿不上了。 再说了，我们刚才也没瞎说，这常州有个学校，它不就是这样吗？胖子不能住上铺，因为学校有一个 BMI 指标，这什么指标呢？就是身体质量指数，根据国际上通用的一种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然后测算出来什么值以上的不能够住上铺。当然了，如果说这个新生实在要想睡上铺，而且呢也不是说体重特别的超重，可以向学校申请，也可以跟同学商量商量，做个调整，问问牛仔裤啊、苏哲晚呀、夏商周啊。 你说这都是真正的人的名字吗？ 都是真正的。这个刚开学，你看啊，这个学校里就出现了这么一些奇怪的名字，大家觉得是我们编的，你才编的呢。 哎，我说最近还有优秀节目评选呢，你别这么跟听众说话行不行？

这个名字倒是很直接。你们俩这个头发， 早上那魅是那个魅力的魅。 我没问哪个字，我就说你们俩这头发不符合要求啊。 哦，长了。 老师，他这头发我觉得是不好看。 又是你的事儿是不是？你把你那刘海先给剪了，那老师剪错刘海了。 好好好好，两个人互相都说出问题来了啊！你这刘海怎么回事？你这卷发怎么回事？ 不是，老师，这刘海既然已经到这儿了，那我必须让它长出来，我才能给它梳起来，对吧？您不能说现在我给它咔一下齐根剪了，那 对对，这个主意就是我要说的。 老师， 怎么不能？ 老师，我是后刘海，我齐根剪了，我 这可以，可以，可以，也可以，齐根，记住啊， 这不 一定要齐根， 看着顶一毛刷子呀。 你这个人是不是听过相声啊？什么形容词能把自己跟毛刷子相提并论吗？ 老师，您可能不是女的，我跟你解释一下。 我托心，你肯定不是女的。毛刷子是猪鬃做的，你这个头发能跟猪鬃比吗？再者说，哪叫猪鬃，知道吗？ 这么厚的刘海，您知道这剪齐根这儿，让它长出来一点那，那什么样啊？ 什么样？剪完了才知道吗？ 不是， 怎么样？ 是 不是我给你安排剪发的地方？啊， 不用，不用。 那个学校门口往右一拐，那有一个理发馆，专门剪发啊，比我能打九折。 好。那是不是您家的买卖啊？ 哎，还没说你呢，你这个烫发怎么回事？ 没有啊， 你瞧你烫的一脑袋卷发还没有。我告诉你说，一个男同学要点男同学的样子啊，那个烫发卷发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习气了？ 资产阶级。 我问你是什么时候，你告诉我资产阶级。 解放以前。 不是一个问题，我只是说你这个形象。你乐什么？你还没有剪下刘海去呢。 说喂，老师，我是看他形象的，我是引以为戒。 好了，别引以为戒了，带着他去那儿把这头发给弄直了。 就提您九折那点。 对、啊、对对对对对。 俩能不能八折呀、啊？ 不行，赶紧走！这同学干嘛看我干嘛是？ 老师，我这头发它就这样，它不是烫的。 你看看，你看看，说瞎话！我再给你记上一条，说瞎话，折大壮啊！啊，我记住你的名字。 老师，我真不是烫的，我这叫自来卷，您懂吗？ 你看看人家这个同学。啊，叫什么来着？ 耿妹， 你把自己姓什么都忘了。 耿妹 同学啊，你看人家好歹承认了，人还给自己出主意呢，齐根一剪不就完了吗？你瞧你说了自来卷，好好好，自来卷啊，好， 你给老师证明一下，你这怎么就是自来卷？ 哎，证明去，去证明一下。 老师，这我怎么证明去啊？ 你 把头发抻出来以后呢，一撒手， 假发。 不是，哎、那绺抻出来，一撒手又弹回去了。这个自来卷， 那是沙发，拿我脑袋头发当弹簧枪了。 这样，你找个医院啊，找医院化验一下你的 DNA， 好好看看是不是自来卷，开个证明。 老师，我自来卷还得开证明啊？ 多新鲜呢！ 校医院行吗？ 校医院不行。那个出门往右拐有一诊所，到那儿呢，验完了，要是证明行的话。提我名字倒是打85折。 老师，我说句实话，他们家几代人都这样。他姥姥、 哎、你岁数也没比他大多少，几代人呢？ 不是，他奶奶，他爸， 他姥姥是奶奶， 他奶奶，他爸，他头发都这样的。 这 样，从小就这样。 这样吧，你写一个材料，带着他的奶奶，带着他爸爸一块出门右转，上诊所提我打80折啊，人多打80折。验一验脱氧核糖核酸， 就是 DNA 吧？ 对，自己知道赶紧去，后刘海齐根切了啊！ 哎，你看我这头发怎么样？前面板寸，后边披肩，就老师介绍这理发店给弄的。 你应该把辫子编起来，然后你说你是霍元甲的后人，你打俄罗斯大力士的。 你那怎么样啊？ 我这好啊，你看我这个， 这几管子血都是你们家的是吧？ 几管子血干嘛？浇花去？ 不是 DNA 啊，说说你 DNA 吧。你不是去那诊所了吗？ 去了，不是验完之后告诉我都是亲的。 卷呢？ 那大夫挺好的，卷了我奶奶，卷了我爸，后来卷了我。 刚才表演略有夸张，不过厦门的工商旅游学校对新生的发型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不合规就不允许注册。校方认为这是为学生好，说了平头既精神又职业，很受企业欢迎，我们也是为他们找工作考虑的。 现在的学生啊，年龄尚小，缺乏正确的审美观、价值观，校方呢有必要有责任对他们进行引导，使他们看上去更规范、更像学生。 对此，